桌当然有个偶，是虽然讲四相，偶相、人、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但是它的根本就是一个我执啊，我执没有了，其他的当然通通没有了啊。所以我相啊是个根本啊。本经所说的重点就是在破四相，换一句话说，就是在破我执啊。后半部的经文，那是破我见更深一层了。但是破我相呢，当然也连着我见在内，因为我见不除，我相怎么能破？这决定不能破掉啊！这是教给我们，我们要发心帮助一切众生，决定不要执着我去帮助人，人家接受我帮助，有这个念头了，就错了啊！这是反复错误的境界啊！为什么呢？因为清净心中啊，没有这些事情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啊，本来无一物啊。这个些念头意见本来没有啊，你要想见本来面目，你还有一念存在，这一念就是障碍，这一念的根本就是我，就是这个念头，必须要把我舍掉啊。所以本经前半部完全这个重点呢，不管他说多少，不管他怎么说法，都是叫我们立念、立这个立相啊。后半部啊，着重在立念，比前半部这个意思更圆满，更要究竟了。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哪里下手呢？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怎样无住？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属于外境，法就包含内心了，就包含着起心动念。那么换句话说，它这个里面的含义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要这样啊，去修布施。布施是生活行为当中的一个代表，大家不要看到哦，这是布施，那你就错了啊。布施包括六度啊，六度包括万恨。我换一句话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说，全部就用这一个名词代表了啊。我们穿衣吃饭算不算布施呢？算布施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布施啊。穿衣吃饭怎么是布施呢？穿衣有穿衣的样子，吃饭有吃饭的样子，给别人做榜样啊，教化众生啊，样样都有规矩，都如法了，那他怎么不是布施呢？ 是从表面上看，更深入一层看呢，穿衣吃饭是养这个身体啊。为什么养这个身体呢？需要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可见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是布施，没有这个身体怎么布施法呢？由此可知，穿衣吃饭都是布施啊。所以佛在经里面讲了无量的法门啊，通常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属于生活里面应当要晓得的一些规矩。在此地就用布施两个字做代表，啊，无垢的时候要放得下，一切都要放下啊！纵然说到最密切的地方，这是我们反复以为的啊，要养这个色身，也不能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不能有，是要讲究卫生，啊，要保养身体，但是不能动这个念头。为什么呢？一动这个念头呢，就落在四相里面。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每天出去徒步，徒步是吧？他不是养色身吗？他不住相，他比我们高明啊。我们养这个色身呢，住相啊，天天想到哎呀，自己身体呀要健康啊，要保养，他要住相啊，他住相啊，给诸位说，那个身体都会衰老啊。营养再好，那不是治本啊。治本是什么东西呢？佛告诉我们，境随心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境啊，心清净呢，这个身就清净啊，身清净的就不老啊。这心不清净，用种种方法来保养，那是那治标啊，不是治本啊，还是要衰老啊，还是要生病。心清净，身就清净了，清净身怎么会生病呢？不会呀，这一点我们要明了啊，你们要真的幸福啊，真的快乐啊，啊，年岁大，大的时候健康长寿啊，啊，年岁大了身体不健康，那个不是幸福，那不是福报啊，啊，年岁再大了跟年轻人一样，那就是非常幸福了，啊，怎么得来呢？佛教给我们，你能做到你就得到啊。所以现在这个医生也常讲心理健康啊，他懂得一点心理，究竟心理健康关系多么大他还没搞清楚啊，影响多么深他也没搞清楚啊，他也真搞清楚了，那他教人呢就不是一般的教法了啊。这个佛法对于我们有切身的好处，有真实的利益，所以这行于布施这四个字 我们晓得它的含义是无限的深广。我们起心动念，生活行止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它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外不要受环境的影响啊，也就是说不要受环境的诱惑，它这个用意是在此地啊。外不受诱惑，内不动心的啊，内心如如不动啊。这个就是佛与大菩萨他们行持高过我们的地方啊。我们今天要学学什么，就学的啊，释迦牟尼佛一天到晚做出来给我们看啊，做了榜样给我们看的。那么我们晓得佛出现在这个世界，第一部宣讲的是华严经，华严经当中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有，不但有，比金刚经讲的更详细更透彻更圆满。华严经幕后的一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做样子给我们看呢啊，怎么修佛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我们心情，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无论你在哪个行业，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某一个事业，都是菩萨行啊，都是佛行啊，确确实实啊，在那个境界里面，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学佛成佛不一定要出家了啊。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以出家身份出现的五个人而已啊。所以佛教导大众啊，主要还是要教大家在家成佛，在家成菩萨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啊，无量寿经上举行护等十六正寺，你看在这个经前面排列的这些上首大德，在家比出家多，出家只说了五个人，在家说了十六个人，这十六个人都是等觉菩萨，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师至没有两样啊。贤护等十六正寺是属于等觉菩萨，在家菩萨啊，这是再再证明佛法教人修学，不叫你改变什么身份呢？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哪个行业，就你的行业去修行，都成佛道啊，都能够圆满成佛，只要守住这个原则，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事业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你的日子才过得真正的幸福美满。 所以这个经啊，我们要仔细去看了、啊。古人常说，佛经，特别是大乘经，意在言外。换一句话说，你听要会听，看要会看，它的意思呢，意思在文字之外，单单看文字看不出它的味道，在文字之外啊，听呢才听它的说法音声呢，它意思也在音声之外，所谓是弦外之音。你要能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你才能真正的明了啊！所以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佛又说了啊，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刚才讲了，布施就是生活，不住相布施就是不住相生活，就这个意思啊。那个福德就不可思议了，那是真正的福德啊！福德用现代的话是享受啊。啊，从前方东美先生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很不容易说得出来，很高的境界啊。实在说，要照《金刚经》上所讲的原理方法来过日子，那的确是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啊，方东美先生还没有见到啊。啊，但是他所见到的层次已经就相当不简单了。啊，这句话说明佛法有真实的用处，佛法绝不落空啊！啊，依照佛法修学，一定可以得真实的利益，但是这个德也不能住。一着了这个着相呢，你所得的利益那就很有限了，那就不是不可思量，那是可以思量的啊。着了相，你所得到的是可以思量的。为什么呢？你的果报不触六道嘛，这个范围很小啊，啊，并不大了。不住相布施，为什么说不可思量呢？因为不住相布施，它能见性。见性成佛，真如本性。是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本源呢，是一切法的离体，尽性呢，那真的就不可思量。不但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思量， 就是诸佛菩萨也无法思量。我们常常在经上见到那个高的境界殊胜的境界，所谓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就像这个一般这个净土经论里面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如来果地上啊才完全明了，等觉菩萨以下如果不得佛力加持，他也搞不清楚这些话呢是事实。其实如来在果觉上虽然明了也说不出来明了是真的，为什么说不出来呢？太多了，太复杂了，能说出来就挂一漏万了这是真的这个的确是事实真相那么经常举出十方虚空来形容不住相不施福德之道这是从一个比喻上让我们呢去体会如果我们真正要想得究竟圆满的受用，一定呢要依照佛的教诲，依照佛的教训呢去做，也就是说，依照佛的教训呢去生活。我们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得到的利益真正不可思议我们无量劫来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这一生当中有办法超越，这是太难得太稀有。佛说这些话这个经上是不少次的重复但是每一次的重复意思不一样，意思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精准这都是读金刚经不可以不知道的。那么佛为什么叫我们这样做呢？假如我们没有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我们很难接受，不会心甘情愿这样去做。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是讲的事实真相这一切相是虚妄的，你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错了六道轮回是虚妄的，决定不是真实的，这个意思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我们听了佛的话，即使听懂了 肯定佛说的没错，事实上我们还是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的习气毛病太重，动不动就犯了，犯了老毛病了。老毛病就是分别执着，又打妄想了，这天天搞这个。所以如何能把这个习气克服，就是此地讲的云和相互气息，这个地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个关键的问题啊！怎样呢来相互气息？净土宗里面呢教给我们的方法就妙了啊，比这个方法还要妙。净土宗教给我们信运信啊，信是真相信的，决定没有一丝毫的怀疑，真心就是要符合《金刚经》讲那个信的标准，信心清净，这生实相啊，我们的信啊要达到信心清净，要到这个标准，可见的这个信不是普通泛泛之心啊，那个是不管事的。恳切的愿望啊，恳切的愿望从什么地方能看得出来？这个世界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再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再不会有一丝毫牵挂了，那你是真的愿望，一心一意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想见阿弥陀佛，心里头起心动念，晚上睡觉做梦都梦到极乐世界，这样才行，这个愿才是真的愿。由此可知，这个世间无论是人事物，还有贪爱，还有留念，还有放不下，你那个愿是假的呀，不是真的呀，彻底放下了，没有这样的愿，你不能舍弃娑婆世界啊。因此我们要真修，在事上啊要真下手啊，虽然在原理上讲离事无碍啊，只要心地放下去了，事不必啊，可是我们功夫不到啊，这个事相啊会影响我们心理。我们换一句话说，现在影响我们心里最大的是什么？如果是财，我们对财富看得很重啊，那你必须把财舍掉啊。有人喜欢啊，特别是在美国住的这个房子有大环境很优美啊，舍不得，那就是障碍啊，这个他舍不得，极乐世界你怎么能去得了啊？总不能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把我的房子地都带去，没这个道理啊。你要能舍啊，能放下了，放下了自在，心里没有障碍，那个放下之乐，放下之自在，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必须你做到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啊。这才有几分相应， 啊，为什么经要念得熟啊？经念得熟啊，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老家了，那个家乡一切状况。